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卷四，雪城天母食人案，第126集，天母传说。银树白蕊玉栏杆，风过满城尽飞花。渭水以北已经是大雪漫天，官道上也积了厚厚一层素白，两边平地多，山峦少，于是放眼望去，白茫茫一片。就在这一片雪白宁静之中，浩浩荡荡的人马正在前行，正是从开封过来的宋粮队伍。前方是欧阳绍征率领的10万人马，押送大批粮食和衣物，后方是长长的出巡队伍，开封府包大人和庞太师两位钦差坐镇，在后边拖着个尾巴是衙役，还有邹良带着的三千精兵。说起来，沿路的灾情比想象中要好很多，各地似乎早前已经知道今年一定大寒，所以粮食和物资储备都比较丰富。沿途不少百姓还送了粮食衣物让大军送往北方，于是物资越运越多，倒是不见少，包大人甚是宽慰。众人刚刚离开凤翔府，凤翔府是大府，州城县镇众多，而且凤翔太守贺知明为官清廉，也很能干，帮助接受了近一半的物资，分派到周边的村落。城门口延伸出十里地，搭建了大量的暖棚，收留流浪汉。他与包大人和赵普都熟络，所以他办事众人放心。听说队伍下一站是亳州府，还要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，并且查一下雪城天母的案子，贺大人倒是笑了。 知明是否知道什么？ 这天母食人的案子出了近两年了，一年前才平息下来，不过最终也是悬而未决。这一年倒是没听说那妖精再出来吃人，所以也被淡忘了。 真有天母这东西？ 王爷，说是有人说，但是没人见过，我个人是不信邪的，觉得有人搞鬼的可能性还高点。 这么怀疑总有个理由吧，贺大人可是有线索。 庞太师知道贺知明是个聪明人，于是就直接问了。贺知明想了想，让师爷拿了样东西出来交给众人。 这是什么？ 包大人见一个白色的锦盒放在眼前，有些不解。贺知明将盒子打开，就见里边是一颗晶莹剔透的珠子，珠子的表里都有斑纹，原本以为是摔出来的裂纹，但是仔细一看，竟然是长在珠子里边的花纹，像雪花。展昭觉得珠子挺好看的，接过来对着日光照了照，就见这珠子里边有一些杂质和气泡，不知道是玉珠还是夜明珠。展昭对古玩玉器什么的不在行，白玉堂倒是清楚，只看了一眼就有了答案。 雪燕珠？ 白少侠怎么知道雪燕珠的？ 有个朋友给我看过，这珠子很好看，但是不贵。雪城松林里每逢大雪都能找到不少，其实并非石珠，而是松香珠。雪城有一种特殊的松树，每到冬天树皮容易被冻裂，里面的松枝就会流出来裹住雪花，等松枝滚落到雪地里之后，被风雪一吹，裹着雪花一边滚一边凝固，最后滚成了混圆的形状，里面就会有雪花的花纹。 这东西倒是精巧，真的不贵，很值钱的样子。 一个就几文钱，亳州府不少百姓每到大雪过后呢，都会去松林里捡，捡回来之后做成些小玩意儿，比如说坠子啊、挂饰什么的， 卖给过往的旅人，我这颗珠子算是很大的了，大概值2两银子左右吧，再大一点的话就很难找得到了。 众人都点了点头，欣赏完了珠子，不解地看向贺之明。 这珠子和雪城天母的案子有什么关系？ 雪燕珠是不值钱，但是与雪燕珠长得一模一样的雪眼珠就价值连城了，简直是无价之宝啊。 雪眼珠又是什么呀？眼珠子？ 众人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摇了摇头，这他就真的没听过了。 相传是天母的眼泪变成的，这天母据说是妖怪，也有人说是血精的，传说是个女人，年轻貌美。 一直坐在赵普腿上的小四子一听又是妖怪又是血精的，赶紧往赵普怀里蹭。贺之明伸手戳了戳他，觉得肉乎乎挺好玩的，就笑着哄他。 哎呦，不怕，不吓人的。 不吓人就好。 你天母呢，据说呀嘴里有3排牙齿，狼牙一样尖锐，吃人的时候呢嘴巴能长很大。 你骗人。 小四子捂住耳朵怨念地看贺之明，贺之明看他如此笑得开怀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这位贺太守也挺无聊的，故意吓唬小孩子。 天母通常会扮成雪地里独行的妇人，手中会抱着一个襁褓的孩童，假意受伤摔倒在雪地里哭泣。当然了，只是传说，路过的旅人呢往往会因为同情而施以援手，但是一旦靠近才发现他怀中的并非婴儿，而是上一个被他吃掉人的头颅。 公孙下意识地将小四子抱过来捂住耳朵，这下完蛋了，小家伙要连着做几天噩梦了。 路人大多会吓傻了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田木已经一口将人脖梗给咬断，然后拖进雪里慢慢吃完。 贺之明说完，就见众人都一脸倒胃口的样子，不由笑了笑。 不过凡事总有一个例外嘛。 难道他碰到个不好吃的？ 不，是有一天他碰到了一个瞎子。 瞎子？ 传说是这样的，那瞎子原本和大队人马赶路时，听到了远处有女子的哭声，于是说要去看看。当地人提醒他有关天母的传说，让他不要理会，但是那瞎子不愿意呀，就离开了队伍，寻声找去了。他最终找到了天母，靠近过去，那天母还是和以往一样，拿襁褓里的人头给他看。 然后呢？ 但是那瞎子看不到啊，他没被吓到，而是伸手摸到天母的肩头。 你怎么穿那么少啊？冷不冷？伤在哪儿了？ 你 不用怕，你住哪里啊？我送你回去吧，不过我看不见，我背着你，你给我指路吧。 你不怕我是天母吃了你吗？ 我又看不见，也没亲人，你要真是天母我就认倒霉了，不是天母的话能救人一命也是好的。 哎呀，这个瞎子也是个心善呢。 然后呢？这天母就放了他？ 瞎子在天母的指引下来到了他暂居的农舍暂避风雪。那瞎子别看人看不见，但是很有趣，博古通今，讲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给天母听啊。 我曾经到过一座山，那里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湖，那个湖…… 从那以后，天母日日和瞎子在一起，有时候一起出去走走，有时候就谈天说地，就这么过了一个多月。 那瞎子不是赶路吗？那么闲啊。 哈，渐渐的天母对瞎子 产生了感情，直到寒冬过去，春回大地的时候，天母要离开这里了。天母只能生活在冰雪交加的地方，一旦没了风雪，他就会死去。天母舍不得瞎子，有些遗憾。 如果我只是普通人家的姑娘就好了，就可以和他长相厮守了。 那么早，你一个人在外面做什么？吃饭了？ 来了。明天雪就要停了，我今天必须离开了。 怎么感觉你今天一整天都心不在焉的？有心事？ 没啊。 你没心事，但是我有。 啊？什么？ 嫁给我吧。 什么？ 我说，我想娶你为妻。 天母怎么做的？ 他决定留下。第二天风雪停了，太阳出来后呢，雪就开始融化，天母变得有些虚弱。下次欢欢喜喜准备大红礼堂，大红嫁衣，与天母拜堂成亲。虽然天母已经十分虚弱了，但仍然很开心。瞎子对他一往情深，就算成亲第一天就死了，那也值了。只是遗憾呢，不能与他白头到老。 众人听到这里都不免有些遗憾，可惜人妖殊途。贺之明看了看众人神色，冷笑了一声， 这可不是一个凄美的传说。 什么？ 成亲当晚，瞎子用一把桃木做成的木剑刺进了天母的心口。 抱歉。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 我是个四处游历驱鬼捉妖的道士，途经此处，是村民请我来抓你的。这点我并未欺瞒，我天生双目失明。 想不到我竟然也有今天。 这道士好坏哦。 那天母吃人呢，不是更坏吗？ 天母也坏的，但是要抓天母就抓天母嘛，干嘛要骗妖怪的感情？妖怪连命都不要，都想跟他成亲哦。 众人也觉得，这道士虽然捉妖是为民除害，但使用的方法有些卑劣。妖怪可恨，但也有可怜之处。总之，的确不凄美了，是个悲剧。 那后来呢？天母死了吗？ 天母被桃木剑刺中之后，便不能动弹了。村民们将他绑起来，准备放火烧了他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